爸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孩子这几个部位可打不得。 老公 啊， 儿子又往墙上乱画，这熊孩子说多少遍了还乱画，这回我可得打他。 你不不能打，尤其不能打耳光，那书上说不行。 我打背。 打背？我看孩子你之前你多么注重这个教育方法呀，那是得说服教育为主。你看人手机上都讲了，有家长就因为打了一下后脑勺把孩子打傻了都。 啊，这哪个手机上写的呀？真的假的？有那么严重吗？ 这有那么严重吗？那体罚本身就不对，你不知道啊。当然了，我知道你现在心情是着急的，对不对？心情是迫切的啊。但是这个家长一着急了，打两下孩子，真得多注意。有好多地方不能打，你知道吗？ 哟，哪儿不能打呀？我绕开那些雷区，我打你能打的。 这哎，不成，问问专家吧，你看看。 得，问问专家啊。 那也不能这么问，那你问吧，都问啥？ 爸爸说的对，孩子有很多地方都不能打。 哟，那专家您先给我们说说孩子哪些地方都不能打呀。 一，扇耳光，家长一个耳光过去会让孩子的软组织受伤，轻则孩子的听力下降，重则就会让孩子失聪，这样的情况有很多，家长们千万不要觉得这样是个例。二，打脑袋，后脑勺，孩子后脑勺和脑袋也是被家长们经常敲打的地方，用力过大的话很容易就会使孩子的脑部受伤，颅内受损。 你看头一个就是我说的吧。 我没打算扇耳光。 那你打后脑勺也不行啊。 三，打后背，不要以为一掌打在了孩子的后背，实际上那隔山打牛强烈的震动会伤及孩子的内脏器官。 你看后背怎么样？ 哦，后背也不行啊。 四，揪耳朵，孩子的器官都还是很脆弱的，耳根的部分又是很薄弱的部分，家长用力过猛耳朵会有被撕裂风险，孩子的器官还是心理都还是很脆弱，一旦伤害就是一辈子的。 还有你经常对付我那招揪耳朵，那也不成。 哎呦，这个你有什么好说的？得，谢谢专家了，看来体罚还真是老黄历了。哎呀，你看这墙上啊，看得我真是心里堵得慌，算了，还是说服教育为主吧。 哎，要不然你可以挠脚心，你看怎么样？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继续来看成长资讯。最近教育部网站发布通知， 确定第五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等36项竞赛活动，为2021至2022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举办时间原则上为2022年8月前。教育部指出，各地要按照管理办法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各地要按照管理办法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竞赛管理工作，引导学生和家长坚决不参加名单以外违规举办的竞赛活动，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课外负担。游戏防沉迷还得看家庭教育。被誉为史上最严的网游防沉迷新规一经出台就引发了热烈讨论，有的孩子已经低头认命，还有的孩子仍在奋力挣扎，通过转服、租号、冒用身份证等手段，孩子依然可以不受新规所限继续畅玩。要想拦住孩子，家长的教育和监督不可或缺。有家长表示，自己都不知道孩子用大人身份证注册了多少个游戏。如果孩子确实用了长辈的身份证进行注册，家长能否要求厂商改回孩子的身份信息呢？在专家看来，这次的防沉迷新规虽然力度空前，但能不能起效，本质上还要看家庭教育是否到位。有的爷爷奶奶自愿把身份证给孩子用，孩子的父母平时也不管，设不设防沉迷又有什么区别呢？专家认为，要想改变孩子沉迷网游的现象，家长首先要做好表率，不能一方面不让孩子玩，一方面自己天天抱着手机。家长不去管，光靠规定是管不过来的。孩子即使不玩游戏，也会去刷短视频、看网剧，最后还是会沉迷在电子设备上。日本远古正版授权奥特曼系列舞台剧《奥特英雄银河格斗：粉碎阴谋》，这是一部既展现热血战斗的《奥特传奇之英雄归来》之后，由日本版权方远古制作株式会社全程监制，上海新创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正版授权打造的奥特曼系列舞台剧又一力作。舞台剧《奥特英雄银河格斗：粉碎阴谋》由全新的奥特英雄角色出演，紧扣奥特曼系列 TV 剧情的故事，新的旅程即将开始。演出时间是9月30号，地点在朝阳剧场，目前还有最低180元的票价。大眼时代经典神话西游记系列舞台剧《西游记之真假美猴王》，故事讲述的是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任劳任怨，不畏艰险。这一次他遇到了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六耳猕猴，他将如何面对，又将如何找出真相呢？小朋友，快来跟孙悟空一起来辨真假，看谁的眼睛最雪亮。在人生路上，我们可能被假象所蒙蔽，但只要心中坚持真的信念，最终我们会找到生活的真相。舞台剧《西游记之真假美猴王》演出时间是9月21号，地点在华侨城大剧院，目前还有最低9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手机已经从一种工具发展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自制力较高的成年人相比，儿童仍然受到手机的影响很大，许多青少年随身携带着它们，只是为了方便查看短信微信。一些青少年甚至把手机当作安眠药，只有拿着手机才能睡。 其实孩子对于手机上瘾的根本原因是上瘾机制。手机让一些孩子不吃不喝，表现下降，社交能力下降，内心越来越封闭。父母希望他们的孩子做出改变，但是他们自己也受到上瘾机制的折磨。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手机成瘾？如果孩子过于沉迷于手机、手机游戏，应该怎么去引导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中科院心理所、香港中文大学认知神经科学博士、探克博瑞 CEO 林思恩。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中科院心理所、香港中文大学认知神经科学博士、探克博瑞 CEO 林思恩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于老师好，大家好。 上集我们说要做一个简单的，这叫啥，思想实验哈，看看能不能成功哈，我们尽量的。比如说现在我所在的家庭小朋友四年级，然后呢学习中上，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发现他对于这个手机游戏非常的沉迷，我准备想办法来我们家庭制定一个规则，帮助他来把这个手机瘾给戒掉。啊，我们家庭可能就是双职工，然后呢爸爸比较忙，妈妈还好，按时按点下班，但是爸爸可能陪伴较少，爸爸是一个手机控，可能他会经常拿着手机，同时也可能会看书啊，这样的一个家庭应该怎么样替小朋友来去这个把这个手机瘾给戒掉啊？您有什么问题我可以，或者一些细节您可以问到我，咱们可以假设出来这个场景。 其实呢我觉得细节呢我就不多问了，因为其实每个家庭，如果咱们到了细节的层面，每个家庭差别特别大。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呢刚才于老师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模板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因为它基本上代表了我们大多数家庭的现状，就是父母还都是比较忙的。当然了可能还有一些是另外一类比较典型的，可能有老人带孩子，对吧，接送啊，做饭啊等等。那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家庭的模式。父母比较忙，然后呢一方甚至双方可能都是手机控， 对 吧， 对 啊，然后呢那孩子呢学习呢也不算是 那么差， 很少见的那种差或者少见的好，对吧，那他是一个中上，中上同时意味着我们希望孩子往上走啊，做得更好。 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呢我们还有一个典型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四年级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我们在教育领域有一个叫三年级现象啊，或者叫四年级现象， 所以 就是过了三年级啊，我们说升到四年级，那孩子会有一个突然的掉队啊，或者说突然的这个学习上面的这种自我效能感的这种脱离啊，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点。为什么呢，就是在这里面我觉得于老师举的例子有家庭的因素啊，然后有学校啊，或者说孩子成长当中很重要的他的成长的主线啊，包括主要的时间节点的一些特定的问题啊，然后呢导致他的一些成瘾啊，所以这些呢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些预设。所以从这里面呢，第一，那父母比较忙也是一个很典型的现状。那在这里呢我们该前面有提到过，就是父母的陪伴，特别是带着孩子出游，其实是对于孩子的游戏成瘾也好，或者说对于他生活当中一些焦虑啊、压抑啊这些问题是最好的一种解决方式。 对 啊，所以呢，那第一个建议就是让孩子在游戏以外找到有意义、开心的活动。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大原则。也就是我们想要赌必须要输。就是在他游戏以外如果他能找到很好的这种生活体验、游戏体验，那就非常好。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游戏变成家庭桌游，这就很好。如果是只能在家的话，对吧， 一块玩。 对，如果可以出去那就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是有一些户外的远足也好，或者说爬山，爬山特别好。然后包括家庭的这种找多个家庭我们一起组织周末的这种营地也是很好的包括一些采摘，又到了秋天，对吧，有我们很多地方都是可以去采摘的。所以这个呢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在游戏的或者说手机的使用上面除了我们之前提到过的一些大原则以外，那我们很重要的是在孩子玩游戏的这个场景下我们如何去帮孩子顺利的走出来。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家长是视游戏如洪水猛兽， 对，谈之色色变，嗯， 对。那么这个其实给到孩子的印象是什么？他是觉得你本来就讨厌游戏，你当然不喜欢我玩游戏， 嗯哼， 对吧？所以他会认为你叫恨屋及乌。 哦， 但是我们应该给孩子树立的是什么？游戏我不反感， 嗯哼， 我甚至可以和你讨论游戏，可以和你讨论你在游戏里面你为什么要这么打，你为什么要把那个小朋友踢出去啊，你为什么要在这儿骂人， 嗯， 对吧？啊，他做了什么，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 嗯， 一定要让游戏可以讨论。 哦， 而且是正面的、 神秘的，然后成为奖励的，这些东西都会让他对他产生特别大兴趣。所以我们从自己家长这个角度上先给他脱这个敏。 对对对，一定是要可以讨论的，我们不要把它视成不能说，嗯，一说就是一定负面的，你又怎么怎么样，你又玩了多长时间，孩子一听到游戏都是负面的。 嗯哼， 嗯，然后 所以他想去尝试，想去打破规则。 对，而且其实在这里面就是， 嗯， 那我们说游戏不好，那人家孩子可能觉得游戏挺好的， 就是， 对吧？ 对。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相当于认知上面，这就好比我们拿谈恋爱来举个例子， 嗯嗯， 因为大部分家长其实一定是经历过谈恋爱，嗯，对吧？ 不是，大部分所有人都经历过，不然怎么经历？ 对，是这样的。所以呢，那我们来回想一下， 嗯， 家长有时候越反对，哎，我们的恋情越牢固。 对。 有没有这种？ 对，因为我们特别习惯于把自己套入在某一个剧情里面，对吧？我们打破世俗的反对，我们为了真爱啊，那个其实让他把游戏这件事情当成了一个特神圣的一个事儿了。 哎， 我在反抗一个什么东西，最后那个快感除了游戏本身带给他的，还有这种反抗带来的。 对，而且其实在这里面他还有潜台词， 嗯， 比方说，其实父母，刚才我们说大部分父母时间是很少的，真正能陪到孩子的时间很有限，而且说实在的高质量陪伴也很有限。 对， 你说让我们全程不拿手机，全程全心全意的跟孩子玩， 嗯， 融入到他的这个认知水平下， 嗯， 对成年人是挑战，其实是 他得要工作呀。 对，要工作，而且其实孩子的思维是简单的， 嗯， 成年人其实不太愿意跟，尤其是越忙的越工作成功的这些家长，他真没法跟孩子一起玩， 对， 觉得很幼稚，对吧？ 对对对对， 我怎么跟你玩，对吧？ 是。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想想看，孩子的潜台词是什么？ 嗯， 你不跟我玩，我这边有小朋友跟我玩，而且我 还不是 班里，对，我班里人家我要不玩游戏，班里小朋友 没得聊 聊天，我都没得聊。 嗯， 那他，我们想想看，这个事儿对于孩子来讲，我觉得很合理呀。 嗯， 对吧？ 嗯， 这就是我们说，你要从他那个角度去想，所以游戏是要可以聊的。 嗯嗯 啊，对， 并且我们可以去拥抱一下游戏，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 对，可以的。 嗯， 而且我觉得其实从这个角度呢， 嗯， 游戏在了解孩子的这个角度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哎，这个切入点。比方说刚才我们说问的那些问题，那当你可以跟孩子平心静气的谈游戏，那孩子其实他有的时候他很愿意跟你分享， 对， 对吧？ 对。 然后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很容易去了解他在游戏里面的这些状况啊，那反映了他哪些需求，哪些问题。 对，这就把毒药变成补药了，是吧？本来它是一个我们谈之色变，这避而不及的这么一个东西，但现在我们拿过来当成一个之间交流的话题。 对， 有可能打破了之间亲子之间那种僵固的状态，有的话可聊，并且他觉得，哎，你好像愿意去接近我，走近我。 对的，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越早做越好。 啊， 你可以试一下，如果真的说刚才说四年级是没有问题，你试一下青春期的孩子，你可能连这件事儿都很难做了。 嗯，对对对对对。 他觉得你好假，对吧？你原来不 是 一直都那样的吗？你今天突然这样， 你演给谁看？ 对， 嗯， 是这样的。 对。 对，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彼此的隔阂比较深了，包括我们的一些刻板印象都已经融入在日常沟通当中了，这个就很难去化解了啊，很多时候就只能去心理咨询啊，或者说求助于外界了。 嗯， 对，所以这是关于孩子在游戏这个特定场景下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儿。 嗯，您上集我记得举了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就是说学校之间， 嗯， 做了一个中间介质的这个蝌蚪币，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家庭当中也设置这么一个中间的介质？ 嗯， 要的。我觉得这个呢， 积分好 啊，对，这个我们放在稍一会儿我们着重来讲。因为就是刚刚在游戏这里面还有一个第二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经常打断孩子的游戏。 哦，对， 就我们认为我跟你商量了一个什么时间节点啊，你就应该另行禁止。 太死板了。 太死板啊， 像军队一样。 对，这个时候其实最好的我们说戒掉他的办法是什么？让他打完，打完这一局。 嗯。 啊，撂下来，然后我们马上还要给他找别的事情做。 嗯。 啊，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完成一件事的时候，这个事情是毛的，对吧？放在心里你老挠痒痒一样的。 对，老惦记。 老惦记着。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这样。而且我们知道一个游戏中途退出去，对于小朋友的友谊，对于他的战队来讲， 很受伤的。 很受伤。 嗯，对对对。 他个人的威胁。 下回不带你了。 对。所以这件事儿本质上从人际交往上是不可能发生的。对吧？那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你相当于把孩子想要帮他去戒掉游戏，或者说让他能够合理的去控制游戏时间，你把他又推远了。 嗯，陷他于不义了。 是的。 对对对， 是这样的。 这是第二个，还有 对，关于游戏这个场景，我们就说这两个，我觉得能做到，基本上不是大问题了， 解决大多数问题了。 对对 对, 对， 最后一个咱们说聊那个话题最重要， 是的， 就是怎么样去设置一个中间的这么一个介质。 就在这里面，其实我们经常讲，就是家里面是可以制定一些家庭奖励积分计划的。当然呢，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我们可以把它做的，比如说更卡通一些，然后或者呢是更无形一些。因为无形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年龄大的孩子他不太喜欢那些花花绿绿，他觉得很幼稚，对吧？每天还贴个这个小红旗啊，什么什么的啊，怪怪的，对啊。那可能就变成，那我们通过一些家庭会议啊，或者说有一些我们固定的一些形式，然后呢，那我们去沟通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就把它落实，然后大家一起商量去落实。但是呢，最后啊，一定注意的几个原则，就是一定是直接奖励的是分儿，也有呢用卡，就集卡的这种形式，看不同的孩子啊，因为有些孩子他可能数学不好呀，或者对分儿不敏感呀，那他对卡片啊，很多男孩子很喜欢一些卡片， 就是。 哎，收集卡片，那这个也是很好的。反正它本身它不具备任何实物价值啊，它其实就是积累。 对，别拿那个现在大家成瘾的那种什么奥特曼卡片啊，又不是就掉那缸里头了。 对，是的，是的，因为相当于有点那个加重了。 对对对。 嗯，是的。然后那用这样的一个中间介质呢，就是然后我们垫一层，比如说多少你可以集多少，你可以换什么？那这个换的东西就很有讲究啊。第一个原则， 不是什么都可以换。 不是的啊，就是一定是在我们了解孩子的基础上，比如说，那我们知道孩子很喜欢跟爸爸妈妈一起去过周末，或者一起去某个动物园也好，游乐园好，对吧？包括什么什么过山车之类的，就去玩儿，对吧？那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东西作为一个奖赏啊，包括孩子喜欢的一些，比如说自行车呀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滑板呀啊等等都可以啊，或者什么机器人啊，或者什么男孩嘛，那乐高啊，对吧？这些都可以，只要是他喜欢的，然后我们认为对于他替代游戏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啊。然后那我们用这个来做一个远期的，而且这个远期的我们尽可能做成什么，因为孩子他的集卡也好，积分也好，他是有一定的时间的。我们尽量让他这个时间怎么设定呢？通过我们的观察，我们帮助孩子去在他能够忍受的啊这样的一个时段内啊，先设立第一个小目标。 有可能是以什么为单位来计呢？月、周？ 我个人觉得其实是看奖励的大小。然后尤其是什么，其实这个时候是根据孩子是有差异的，越小的孩子你这个时间段呢要密一些。因为小的孩子他的 奖励来的频繁一些， 他的延迟满足能力是不如成年人的，对吧？他能坚持的时长有限啊，所以我们要给他可见的，而且能掰手数得过来的。要不然他对于这个天的概念，对于月的概念他完全没有，然后他慢慢的他就相当坚持不下去了。那我们给到他一个，比如说5天、1周、2周这样子 哦， 如果大一点的孩子啊，大一点的孩子，往往他喜欢的奖励也都比较大。 嗯。 啊，那我们可以通过等值这种方式反推，那他比如说需要多少卡、多少分数，然后呢，那我们去判断，比如说一个月啊，或者说是两个月、三个月，我们包括可以是什么时间点，比如说春节的时候、年底的时候、新年的时候，你就可以怎么怎么样，对吧？那这些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大一点的孩子去第一个建立他的这种自控力、延迟满足能力。然后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帮他形成特定的行为习惯。 嗯， 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那是等于说定一个目标让他去完成任务呢，还是说他到了一个积分之后他有什么东西可选呢？比如说 其实 出游是一个、 嗯、 然后可能买一大件是一个， 嗯， 或者是什么什么，这是一个这种。 嗯，他可以选，但是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像这种信用卡的积分，你会发现它不同的分值啊，它的这个礼物的大小是不一样的、 嗯、对 啊。那我们其实用这个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就是我们希望让孩子能够坚持的久一点，再久一点，让这种行为形成习惯。 但是他还一定有一个这个是封顶，或者是有一个因素再去干扰他设置这个开关，就是说他的承受能力多少，这个承受能力我们应该怎么定，是他跳起脚来就能够到，还是说比跳起脚来再跳两次才行的？ 一定是跳起脚来，就是他第一阶，就我们设置的任何一阶都是要跳起脚来能够够到、 okay. 啊不要那么难， 不要那么难， 但每一次稍微难一点。 对对对，而且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不见得都是要马上变现，对吧？因为本身积分也好、 嗯、 我们集卡也好，它就是一种小的反馈了。 对对对对对。 打游戏它也是这样啊，它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打下来大 boss 呀。 对对对。 它也要积分，它也要掉什么、 嗯、 什么碎片，然后最后集一个什么东西。 嗯嗯。 啊、 嗯。明白。 对。 那其实我们用三集时间聊的已经比较透彻了哈、 嗯、 就是关于怎么样去包括预防啊，包括从家长的角度应该怎么做、 嗯、 孩子角度有可能怎么做，我们制定一个相对适合自己家孩子的这个方案来去防止小朋友这个沉迷游戏、 嗯、 也确实希望通过这三期节目给大家一些启发、嗯、真正让咱们小朋友把自己的更多的心思想法放到利于他们未来成长的方面上，这个不一定完全是学科类的知识，包括现在我们这么提倡素质类的教育成长、 嗯、 他自己的兴趣爱好啊，体育啊，美术啊，等等等各种方面的去成长，总之都是好事情。希望大家能够从自己做起，让咱们家的小朋友都能够远离这种游戏沉迷带来的负面影响。再次感谢林森老师能够接受我们采访，谢谢您。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